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市集卖兵器，讲话太有趣，忽悠整大劲儿，吹破老牛鼻。都说从北京到南京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可是呢这也分时候，卖家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有时候呢做买卖推销产品的时候也会说个秃噜嘴，是吧，成为千古笑柄。你比如说一卖军火的，那位说，哟啊，你这故事里还有卖军火的啊，我说那是古代，就是卖冷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棱的带刃的带锁链的，是吧，就这意思。就那波人吧，那时候呢集市上啊就有卖军火的，你要理解成现在，那是您的事儿啊。得了，咱们闲言少叙，您听那边可就吆喝上了。 瞧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听一听，站一站了啊，看看我们这儿卖的各种兵器了啊，我们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扔得出去的来的回来的18般兵刃啊，大刀为破兵刃之胆，花枪为破兵刃之贼，宝剑为破兵刃之祖，护手钩占四个字，阔甲遮拦，各种兵器到我的手中，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练了 买了。 哎，好嘛， 卖了，我就是个卖兵器的。 行了，别吵了。我说那个卖东西啊，你是卖兵器的？ 对， 我跟这听半天了，我以为你是打靶上卖艺的。 不是，我是卖兵器的， 卖兵器的。 看看， 我看看你这都有什么东西啊？ 哎，看我这拳头产品。 哎呦， 不是拳头啊， 卖拳头的， 没听说过 啊。那这是， 哎，枪，枪，这叫春天花花 AK47驼龙枪。 哎呦，你先等会儿，我听说过金钻提炉枪，我听说过虎头造金枪， 你说的那些， 我听说过龟背驼龙枪，我还没听说过你这叫什么呢？ 春天花花 AK47驼龙枪。 你等我说一遍啊，你这叫春天花花 AK47驼龙枪。 对了，这个你说的那什么金钻提炉枪啊，什么龟背驼龙枪啊，那都是大枪，知道吗？ 大枪多大？大枪十八丈呢。大 枪等会儿， 大枪。 大枪是不是也太大点了？ 大枪十八丈，大枪知道吧？抡开了， 那抡得开吗？ 自己都晕，知道吗？抡三圈就把自个儿带出去了。大枪， 行了，哪有那么大枪啊？ 那都你那这什么？那多大应该？ 我那都是三丈三， 一三丈三，六丈六，我也不在乎。 九丈九都不行啊！ 那不是。你那大枪是一丈单八寸，是不是？ 一寸长一寸强。 我这不是。 你这个 花枪， 花枪真奥妙。 对，花枪，花枪最大的特点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特点？ 花。 你走， 这 花枪最大的特点是花， 大枪最大特点就是大嘛。花枪 那有银枪最大特点呢？ 那就是亮，是吧？这。哎， 金枪最大特点呢？ 倍儿金，知道吗？花枪啊，这不是花 枪水的最大特点呢？ 不是这，你想多了。我的意思是说，它灵活。什么叫花枪啊？让人眼花缭乱。你大枪怎么抖啊？大枪纯铁的。 哎，我听说原来有一种五勾神飞亮银枪， 咱那亮银枪你打。我总觉得不合理，你那么粗的压卵粗细的铁一刀能倒七个枪头，那可能吗？是不是？我们这是白了杆，白了杆 木头的， 木头的，这木头里边掺着鹿筋呢，软中硬，硬中软，你砰这么一倒，你看车轮大小，这东西它灵活呀。 灵 活机动短，AK-47陀龙枪知道吗？那才多长啊！就跟那哎，有这不到三尺，就这么长一把枪，这多好使！你两手也能拿，一手也能拿，拿着这短的这个地方抡开了也能打，哎，拿着前头这地方就能当匕首当膛子，整个非常的灵活机动，哎，三尺来长，用着就跟宝剑似的，抡起来，哎，又能有杆棒的招数融合在其中，这我告诉你，神出鬼没，见首不见尾，这要是去刺杀个仇人， 那东西嘛倒是不错。行吧，那我就 你得有两句，我那个正要那什么，就是 我呀正需要这东西呢。你知道我是什么职业吗？我是一刺客。 别嚷，刺客能怎么嚷嚷吗？ 我就是 刺客能怎么嚷嚷？ 你刚才说这大枪子，这花枪的用法啊，我是很高兴的，正符合我的心意啊。 哦， 哎， 那您来这枪，您掏钱吧，我这 那我掏钱了， 五两银子 是吧？ 哎，马玉兵人呐，哈哈哈哈，我是看家护院之人呐，看的可不是一般的院子，护的不是一般的家，我是个皇家的护卫啊，嘿嘿嘿，也到你这儿来想买个东西呀、啊，什么东西最坚固啊？哎，您等会儿，我先招呼这位客人。您这枪您买不买啊？ 买啊！ 枪您买不买？ 买啊！ 那您赶紧掏钱呗！掏钱！哎， 等会儿啊， 这不匆匆出钱？ 哦，行，我给你钱， 一手交钱，一手交，哎，怎么那么快啊？我这刚收钱，人呢？枪都没拿，同志，枪没拿呢。 我待会儿回来取啊！ 行吧。哎，他走了，离我呀，什么兵刃最坚固啊？倒是，啊，有个刺客，前两天放出话来了，说要取我们皇上的首级，这怎么办呢？啊，我得找出最坚固的防御来抵御他的攻击啊！哎，什么东西最坚固啊？跟我说说，哎，你看那个。这是我们金山派360祖师最喜欢的九天玄铁打制天元地方大乱盾。你再说一遍，乱盾，反正是盾，知道吗？一盾，哎，这盾呢 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牌，就没有什么枪啊能把我这盾牌给刺破了。哎，您呢买我这盾绝盾。哎，您怎么回来了？回来拿枪走吧。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啊， 你这盾怎么着？ 我这盾最坚固啊，我这叫天圆地方大乱盾，那没有枪能扎破我这盾。 没有枪能炸破你的盾， 您赶紧！ 你刚才不说我买的枪是世界上最锐利的枪吗？ 是，没有刺不破的盾呢、啊。 那这盾呢？ 那盾没有枪能刺破了它呀、啊。 那要拿这枪炸这盾呢？ 那个，要不我把这50两银子退给您得了。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本来是做小生意的，卖点军火冷兵器，谁成想这嘴上没把门的给说岔劈了，不仅被买主打，还一笑千年。这样的应该穿越到现代来做二元店的小伙计吧，兴许还有碗饭吃。总之失败啊，可见这卖家也是逐渐成长的，是吧？这得挨多少顿打才能成精啊？不说了，眼泪哗哗的。总之吧，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又落下了话瓣了，成了楚国人笨的又一个佐证。那这当然是春秋战国时期对人家边远地区的一种污蔑了啊。那么在此也再次声明，要不然后世也不会流传着一句话叫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句话是吧，对那位卖矛的，我只能说一句，兄弟，你太有才了。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珍珠闪宝光，放在锦盒上，货要卖10家，否则太荒唐。列位，说完了楚国冒傻气那人，咱们再说一说前两天提到的郑国人。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名气盖过明君啊，郑庄公和能臣子产的一蠢人，他是买鞋开挂一举成名。今儿咱们来看一看一买东西的，这位可不像买鞋的那么穷酸文人，而是一财大气粗的一富人。可有那么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啊？三倍的学吃，五倍的学穿。这句话是讲文化重要性啊。那么吃和穿都是某一阶层的局部文化，反映了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如今很多暴发户还净闹一些穿错衣服讲错话的笑话呢，何况古人呢？只不过说不厚道的春秋时代的这些人呐、啊，都把暴发户的户籍给搁到了郑国。今天咱们要来说这故事，就是一个郑国暴发户的故事。春秋战国那时候交通不便啊，处于内陆的郑国没有见过大海里头的宝贝，所以呢，经常有出国的文玩贩子到那里推销个海滨的俏货。你看，这位楚国客商就拿着一箱子珍珠、珊瑚、砗磲、琥珀到郑国的富人俱乐部向当地的有钱人展销拍卖。 哎，各位来宾注意啊，下面这件拍品是来自西洋海神波塞冬啊，海神波塞冬当年剔牙的一根珊瑚牙签啊啊。那么我们是无底价起拍，下面请各位富商可以开始竞价了， 100两银子。 好，张大户，100两银子。好，100两银子，有没有加的？100两有没有加？ 150。 好，这个刘先生150两，150两， 200两银子。 张大户200两银子， 250。 张大户旁边的这我他 刘先生， 250。 你才250呢，250两银子。 刘先生，来自山东的刘先生，250两银子。 对，300两。 张大户已经喊到了300两，300两， 301。吕伯爱啊，咱们这拍卖每一次举牌有没有规定能加多少啊？能都有他这样加1两的吗？这不是扰乱我们拍卖市场的规则呀！ 啊，那倒是。那个来自山东的刘先生，我们每一次加价最少是50两起价。哇， 350。 张刘先生已经加到了350两。 这个吕伯二，你要是这么糊涂车子，就不要主持这个拍卖了，好不好？ 您要不要？ 我一次加到500两。 好， 太好了，现在本地的张大户已经一次加到了5000两银子， 没病，五百两银子 。 我服了吧，我 五百两还有没有加的？五百两，这边先生有没有加的？五百两一次，500两二次， 给你， 五百两就买了啊，五百两三次成交，好，好。 哎，存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宋和尊，我这个牙是比较大，宋和尊就是吃完饭要剔一剔牙了啊。有这个海参、菠菜、冬底、珊瑚牙签，我又是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用，。 各位，下面一件拍品是一个琥珀的镜件啊，琥珀的镜件，大家经常听我们的曲艺作品摔镜件啊。那么琥珀镜件大家没有见过，琥珀，纯琥珀，整琥珀抠的啊，整琥珀抠的，来自 多大琥珀呀、啊？这得 来自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啊！来，咱们那个琥珀镜件无底价起拍，来，我开始镜件。 这我喜欢这个，我呀，我这人呐，平时就好找个镜子，因为我长得比较精神。 我说王大爷。王大爷 帅，所以我就爱照镜子，我就得缺个镜片儿。我把我的棺材本钱都拿出来。 王大爷， 我要买镜片。 好，看在王大爷要死的份上，这东西就卖他吧。王大爷，1200卖你了。好，交钱。走。哎，老头气死了， 快完了，1200给你。掉镜件喽！ 好，下面一件拍品是砗磲的手串，砗磲手串一件，砗磲手串来开始镜件。 你看刚才那个东西就让那个姓张的卖走了，这个拿是值在彼得啊，这个目的价拍卖那几800两。 哈，这个那个这位刘先生 800两， 我有小疑问啊。这么一个破砗磲手串，您要800两， 我就你 还不如海参、菠菜、冬的牙签呢。 你问张大户要不要？ 张大户， 我有钱，但是我没有病，我不要。 好，这件东西不用拍了，就归刘先生你了，800两，您交钱吧。 等，摸人家价啊！哎呀，给秃噜了，鸡太多了，这怎么回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拍品啊？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瞅人家这纷纷的举牌，人拍多少好东西了，你再瞅你坐在这儿跟粉队似的。 这是怎么说话呢？ 多新鲜啊，你得举牌啊。 我看成一样东西了，而且买了就是送给你的。你以为我们一老虎这么多年在临安城，我是啊气儿吹的妙捏的吗？我不是。 行了，你要买东西送给我啊？ 对， 是不是那60克拉的钻石啊？ 不是钻石，你看最后压阵的东西。 那咱们等着。好，下面只剩下最后一件拍品。好，最后一件拍品是来自东海的压阵大东珠。大东珠这种东西大家要知道， 东珠侯林里我也不在乎 啊。这位同志不要说话啊，这位是来自广播文工团的啊。这个大东珠这种东西啊，这个珍珠嘛，这种东西大家要知道，珍珠不是假珠啊，珍珠，哎，7分为珠，8分为宝。这颗大东珠已经1丈0.8寸了。 哎呦！ 啊，不是， 你是不是你把那个科技馆的大白球拿过来了？ 不是，那个1寸0.8分 啊， 一寸 想起来， 1寸0.8分。好，咱们这件东西肯定不是无底价拍卖了。 哦， 这东西起拍价1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有没有加价？ 哎，就这个 1200。 好。来自临安本地的鳖先生。 谁姓鳖？ 我听您的声音发鳖。 那也不姓鳖。 那么您是鳖先生？ 姓梅。 哦，来自临安本地的 黑煤球先生。 这煤老虎先生。 哦，雷老虎先生。 煤。 哦， 煤。 哪个煤？ 梅花的梅， 甘之梅， 对， 来自临安本地的甘之梅先生， 梅先生，我就知道这说、 啊，那是梅先生， 梅 先生出价12,200。 你不二啊？你要是借此这么哄抬物价可不行，不是底价1,200， 对，底价1,200，您出12,000没问题， 1,000我知道我没出1,200。 好，梅先生出价1,200，200有没有加的？200有没有加的？ 啊，哦， 张大户， 这个啊， 您快点，我们等不及， 1,500。 好，张老大户，出价1,500。 什么叫张老大？刚才管我叫张大户，他怎么叫张老大户啊？ 张老大户就是比您岁数大的一个大户， 听跟我爸爸似的。 好，来，张大户的爸爸给1,500。 不是， 张老大户1,500，1,500没有加的，1,500有没有加的？ 2,000。 好，梅先生2,000。 这个2,500。 张老大户2,500还有没有加的？ 算了吧。 好， 不是我的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个狠的吧。 好，梅老师， 我来。咱们。5,200。 梅先生出价5,000，5,000还没有加的。 5,500。 好，张老大户5,500。 媳妇儿，我今天志在必得。 行了，别拍了，都5,500了。 哎、啊，你这举着不许放下，不许放下， 一直举 我就在这喊着啊。 哎、好，5,500，5,600， 6,000，哦，再见。 好，张老大户。被吓跑了。 6,000 还有没有加的？ 哎， 6,000有没有加的？ 哎，好了，归我了。 6,000一次，6,000两次，6,000，6,000最后一次，6,000成交。 哎，好，吕爸，把那珠子给我吧。 哦， 把那盒把那珠子给我捧过来。 啊， 哎呀，太好了，终于到我手里了。 这是您的珠子。 珠子， 您收好。 珠子，你媳妇您这破珠子吧。这盒子太好了，哎呀，这盒子太好了，那珠子呀，媳妇儿，那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哎，我这盒子，这首饰盒，哎，给你当这，哎，当你的首饰盒，你觉得怎么样？好看不好看？ 哟，老公哎。知我者老公也，我早就看上这盒子， 是不是、啊？ 这里子这珠子呀，怎么回事？ 那珠子无所谓， 珠子不要了。 对对对，别不要不要不要，这也是有这好比这6,200也得有3分银子是这珠子的呢。 啊，这那怎么？ 砸了砸了，当场砸了，给你敷面膜， 太好喽。 各位看官，这叫什么？这叫不识货啊！那么大个。这个珍珠百年不遇啊，尤其古代这个采珠技术低下，一个海边的这个渔民捞一珍珠甚至得付出生命代价才换回很少的钱啊。而这个郑国暴发户呢，却不爱珍珠爱锦盒，叫有眼不识泰山，无怪乎被后世笑话了几千年。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咱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